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189集，金蝉脱壳。 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暂时无法接通。 听筒中的提示音循环往复，再次宣告着此次呼叫的无疾而终。周文涛一脸纠结地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江瑶两字，心中的不安如野火一般逐渐蔓延。 打不通？为什么还是打不通？小瑶，你到底在哪儿？ 周文涛捏着手机咬牙挂断了电话，抬头望向工作室窗外阴霾的天色。清明节当日的天气与往年一样阴雨绵绵，街上的祭扫人群低着头来来往往，行色匆匆，而周文涛的心情也随着这霏霏迷雨跌落到了谷底。自从昨日在蓬莱办事时无意中偷听到江瑶的动向以及自己的真实处境后，周文涛的心中便一直如鲠在喉，寝食难安。而更令他惴惴不安的是，他发现江瑶真的彻底失联了，无论是短信轰炸也好，电话呼叫也罢，均如石沉大海，没有半分回音。这让周文涛的焦躁情绪与日俱增。 不行，不能再这么干等下去。 像是下定了什么决心似的，周文涛猛地站起身，盘着手臂在工作室里来回走动着。 丰都，虽然不知道小瑶到底有没有去那什么丰都鬼市，但现在丰都是唯一的线索，我得去找他。 周文涛再次拿起手机，火急火燎地拨出一串数字。在经历过那些一连串生死一线的劫难之后，周文涛再也无法像以前那样没心没肺地嘻嘻哈哈了。他已经知道江瑶面对的是个什么样的世界，所以他才无法忍受自己成为束缚好友自由的桎梏。事到如今的他有太多话想亲口告诉江瑶，而眼下除了自己，他也不打算再相信任何人。 喂，你好，请帮我查一下今天最早一班飞往丰都的航班是几。 话没说完，周文涛的视线忽然一滞，在工作室窗外的细雨中，他忽然看到了一道鬼鬼祟祟的身影从街角一闪而过。 那个人我好像在蓬莱见过。 周文涛微微眯起眼，只见那名身穿风衣的便衣男子并没有离开街角，而是装模作样地打着手机，眼角却有意无意地往周文涛窗户的方向偷瞄着。作为凌玉台编外人员的周文涛，虽然不需要每天去蓬莱坐班，但也要定期去蓬莱汇报。而即便他去蓬莱的次数并不多，但至少也经由子墨被介绍过一番，因此那些部门里的灵域神使他也是见过的。 这家伙本来应该驻守在蓬莱才对，难不成他这是在…… 因为那家伙是江瑶的密友，而江瑶对此人相当重视，只要这个人在我们手上，他就不敢乱来。 在蓬莱洗手间所听到的对话不由自主地回旋在周文涛脑海，突然联想到的可能让他顿时浑身如坠冰窖，连手也开始微微颤抖了起来。 果然那帮人在监视我吗？ 喂，先生，您在听吗？您是要订机票吗？ 话筒里客服小姐甜美的询问声将周文涛的意识拉回，后者连忙回过神，捧着手机结结巴巴地回答道： 不好意思，我打错了。 说完，周文涛忙不迭挂断电话并顺手关了机，但随后又像不放心似的把手机卡从手机里拔了出来扔进了垃圾桶里。 既然已经开始监视我了，那就不会只有这点普通的手段，除了手机盯梢还有……对了， 周文涛忽然想起了一件物品，赶紧从怀中掏了出来， 那是一枚晶莹的菱形水晶，据子墨所说，似乎是灵域神使的身份标志，只不过因为周文涛是编外人员，所以他的水晶里面表明级别的五角星还是灵壳。 这身份水晶你得随时带在身上，我们会通过它来检测你的心跳，以判断你有没有危险。当然要是你不小心取下来了的话，呵呵，我们这边也会很快知道。 如果子墨所说的是真的，那这东西明面上是保护我，实质也是监控我的一种手段，而且还不能取下。 想到这里，周文涛的眼神一下子暗淡了下来，他纠结着一张苦瓜脸，无精打采地滑坐在地上，把头埋进了手臂。 可恶，要是被他们察觉我的动向，一定会来阻止我，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 一记嗲里嗲气的叫声从旁边忽然飘了过来，周文涛抬起头，看见工作室养的那只胖橘猫正守在猫食盆旁，一脸幽怨地望着自己。显然是先前周文涛一心扑在江瑶的身上，把这位猫主子的早饭给忘了。这只橘猫名叫大蛋，小名蛋蛋，是周文涛以前从大街上捡的流浪猫，而之所以取了这个名字，也是出于他以往雄风的纪念。当然那也是以往而已，成为了公公后的大蛋身姿愈发圆润，别说什么重振雄风了，没成为一坨懒肉就不错了。周文涛甚至好几次动了给他改名大猪的念头。 哎，蛋蛋呀蛋蛋，你江哥他生死不明，你倒还吃得下饭。 周文涛叹了一口气，无奈地起身走向厨房给猫主子准备吃的。而没走几步，他忽然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转头看向脚下屁颠屁颠跟过来的蛋蛋。 对呀，还有这招，我怎么没想到呢？ 周文涛盯着蛋蛋眼睛一亮，那副贼兮兮的眼神看得那只胖橘猫身形一颤，像是有不祥预感似的转身要逃，却因为身体太胖跑不快而被周文涛轻松抓包。 嘿嘿，养猫千日，用猫一时，亲爱的蛋蛋啊，你既然都被我抓住了，那还不如…… 蛋蛋见势不妙，赶紧挣扎着想要逃跑，却怎么也逃不过周文涛的魔爪。后者一边满意地揉着蛋蛋身上波涛汹涌的肥肉，一边邪恶地笑着看向桌上的固定电话。 既然要做戏，那咱们就把戏做足，蛋蛋呀，这次就全靠你了。 小唐，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询问的声音从耳机里传了过来，街角那名被叫做小唐的便衣男子一边啃着面包，一边瞄了眼前方不远处的一座小洋楼，那里正是周文涛工作室所在的地方。 没有异常，他没出门。嗯？ 话说一半，小唐忽然眯起眼，只见一辆蓝色小摩托出现在了前方小洋楼门口，一名身着工作服戴着头盔的骑手拎着大包小包的打包盒进了小洋楼大门。 怎么了？ 似乎是觉察到了什么，电话那头追问道。 不，没什么，好像是送外卖的。 小唐紧张的表情微微松了松，说道。 那小子天天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一日三餐都是外卖，典型的宅男啊。你说这样的废柴根本不可能有什么大动作，我们有必要那么花心思监视吗？ 有没有必要不是我们说了算的。 电话那头说道。 咱们子墨部长说了，一定要盯紧他，而且这是秘密任务，不能让别的部门知道。这次我们连监控式神都没用，而是直接用了最原始的盯梢方式，就是不想被别家觉察。 哎，可是我就是一普通文员，从来没做过盯梢这种事，我都不明白为啥部长非要派我来这儿，像这样鬼鬼祟祟的，我都觉得自己像个贼。 小唐幽怨地啃着干巴巴的面包，百无聊赖地左右观望着。 正好瞥见迎面走来一位大妈，后者警惕地上下扫了眼裹着风衣的小唐，狠狠飞了个白眼，像躲变态一样赶紧走了。 哼，得，现在不但像个贼，还被当成变态了。 小唐苦笑着，转头再次望向前方的小洋楼，却正好看到那名送完外卖的骑手绝尘而去的背影。 你说我就这么盯着那小洋楼的正门有用吗？万一那小子从后门溜了，我也看不到啊。 小唐嘀咕道。 放心吧，那栋楼我们调查过，只有这一个出入口，另外一二楼是其他租户，三楼是那小子的工作室，就算那小子跳窗，外面的监控探头也能捕捉到。再说了，那小子身上的水晶能实时定位，我们也不怕他溜号。 啊，既然措施都这么严密，那还干嘛非派我处在这儿？ 小唐不满地嘟囔着，随手把面包的包装纸扔进了垃圾箱。 唉，站了那么久累死了，啥时候能撤啊？ 哎呀，自贸部长既然派你来，估计也是怕万一有问题，也能有人及时对应，你就别瞎拜拜了。 哎，奇怪， 怎么了？ 我发现水晶的心跳记录显示，周文涛那小子的心跳好像变快了不少，是不是在做运动什么的？ 再怎么运动也不会每分钟120次以上啊，情况不对，你快去看看。 嗯？ 又怎么了？ 小唐紧张了起来，转身走出了街角。水晶的坐标显示，周文涛他现在人在屋顶。 屋顶？ 小唐愣了愣，抬头朝前方小洋楼楼顶望去，正看见一只胖橘猫趴在房檐边上，慵懒地打了个哈欠。 猫？等等。 小唐睁大了眼，忽然发现那只橘猫脖颈的项圈上一枚晶莹的菱形水晶被夹在了上面，在阴霾的天色中闪着微光。 糟糕。 小唐脸色一变，他顿时顾及不上耳机里焦急的问询，忙不迭地冲进了小洋楼大门，却差点和一名数着钞票从底楼厕所间里走出的小哥撞了个满怀。 哎呀，你走路小心点啊。 小哥连忙稳住手中的钞票，对着小唐斥责道。 抱歉。 哎， 小唐看了眼小哥，忽然顿住了脚。 等一下，你什么时候进这楼的？我怎么没见过你？ 就是刚才啊，我是过来送外卖的。 小哥伸手摸了摸身上价格不菲的夹克，扬了扬手上厚厚一沓钱，得意地笑道。 这三楼有个土豪说要体验生活，不但自告奋勇地替我送外卖，还直接塞给了我3万块钱，送了我名牌外套，这等好事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呢。哎，话说你又是什么人？干嘛问那么多？ 外卖？难道说…… 小唐闻言脸色刷的一下变了，甚至顾不上理会外卖小哥的质疑， 被那个宅男公子哥耍了，可恶。 小唐愤愤不平地一跺脚，转身飞奔出了洋楼大门。